牛郎恋刘娘，牛郎年年恋刘娘，刘娘年年恋牛郎，牛郎恋刘娘，刘娘恋牛郎，郎恋娘来，娘恋郎。